大家享唔享受收睇 My Radio 嘅节目呢？查实 My Radio 嘅营运系有赖大家嘅鼎力支持嘅，请大家持续支持 My Radio 嘅月费计划，付费支持自由发声，记得交月费啦！大家可以以 PayMe、PayPal、Patreon 转数快，又或者亲临普罗政治学院交月费。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 Radio。 付费支持自由发声，请支持 My Radio。 同埋我都睇资料咧，即系嗰时活死人之旅咧，即系 Nick Lunch 嗰时就睇咗资料咧，就揾好多讲 Big Generation 嗰时候咧，佢都有提及佢呢间书局。 系啊， 因为佢喺嗰度咧， 因为俾佢出版嘅， 唔止就系做搞嗰个佢有一个咁嘅好好嘅嗰个活动嘅嘢。喺嗰度咧就即系读书会啊。 系啊系啊， 佢有好多嗰啲作家咧，就都系喺佢呢个城市之光嘅嗰个书局嗰度咧，就系朗读佢嘅自己嘅作品。咁样嘅吓，咁所以变成咗嗰个文化嘅嗰个气息咧，即系搞咁强烈咧，同埋佢呢一班作，即系佢呢班作者咧，佢做一样嘢系好重要，就系佢好影响到成个美国电影啊。那個發展裏面咧，從一個片廠的世界裏面咧，跳出另一個去到另一個維度的嗰個咧，即係一種行動嚟嘅。無論係音響啊、視覺啊，裏面嗰度咧，佢哋咧即係用佢哋嘅嗰個概念啊，同電影界咧即係大家一起合作嘅，所以創造咗好多嗰啲生命嘅作品出嚟嚇。 咁所以在呢本書入邊咧，有阿哥普拉嘅。一個評價喺度咯。 係 嗱，咁點解哥布拉咧？就係因為喺呢個書店，城市之光嘅書，可能城市之光嘅書店入邊咧，隔離咧就有呢個 Jack Kerouac Alley。 嗯， 就特登係為呢個 On the Road 在路上呢個作者咧，係整一條小徑喺度嘅，都紀念佢嘅。係三環市啊，咁三環市就如果你去講啊 ，Big Generation 啲朝聖就三環市啦。係咁咧就哥布拉就特登咧喺好多年之後咧就買咗個版權就拍 On the Road， 即好似唔係佢拍啦，收尾。 佢 監製， 我諗係佢監製啊。香港都做咗嘅嗰部戲，係啲音樂係好正嘅嗰部戲係。啊，都勁有嚟喎！嗰、那個我要查翻下啲資料先嚇。唔係佢裡面最特別咧，即係你一提翻起嗰個《最後的華爾茲》咧，佢有出場啦，同埋佢有朗讀佢嘅嗰詩啦。咁呢個咧就喺當即係喺嗰個時期，你會睇到咧喺個電佢哋電影嘅發展嗰時候，將電影同嗰個叫文學世界咧就拉翻一個貼近嘅個關係咧，就好重要嘅一種元素嚟嘅。咁啊，呢個喺《Shutter Sky》嗰度都有見過啦。 咁你基本上你即係去睇啊，呢個咧就係佢自己嘅遊記嚟嘅，即係話佢唔係諗住出書嘅，就係佢去到某一個地方咧，因為佢遊好多地方啦。咁佢就寫低一啲記錄喺度嘅。係啊，咁你見過即係所謂達咗啦，即係。嗰啲我哋熟悉嗰啲名人，差唔多佢都見過曬啦。 咁啊，同埋拉翻近一啲咧，即係可以補充一下。咁因為呢個叫題外話，但係都我家都聽眾朋友都會覺得會 update 好多嘅，就係、是、最近嗰個叫《靈魂奇遇記》啊 ，show 啊，佢講嘅嗰個佢創造咗一個新嘅一個靈魂嘅空間。嗰、那個靈魂空間咧就唔係我哋以前嘅天堂地獄那個空間嚟，但係佢咧就好刻意咧。就講呢個空間咧，就叫做 Zoom。即係講 Zoom 咩？唔係佢有講到，因為佢話嗰去倫敦之後咧，跟住咧佢William Burroughs 就去咗 Tangier， 就係你頭先講嗰度 Zoom 嗰度。 係啊，即係互相之旅啊。 Nick Lunch 入邊，佢收尾佢喺美國過咗去一個好奇怪嘅地方，過嘅地方就係、是、應該就喺呢個 Casablanca 過少少嘅，即係摩洛哥度。嗱咁我哋最主要講就講呢套戲啦。咁嗱，頭先我哋提到咧，就係佢喺個嗰、那個演唱會。呢、這個紀錄片入邊，佢朗用呢首咩詩嚟咧？咁樣咁，我哋細個嗰時咧，我哋讀呢個天主教學校咧，就有一首叫《主禱文》（Lost Prayer）。咁呢首詩咧，其實就將嗰個 Lost Prayer 就玩佢嘅，玩啊，即係將佢即係 Q 版化咁樣嘅。咁啊，好短嘅，咁所以大家喺網上咧就可以睇到嘅。咁《The Last Words》最後啲懷疑呢套戲係講咩嘅咧？呢套戲本身咧，其實就係一隊好著名嘅樂隊啦，《The Band》。 嗯， 《The Band》咧咁個名幾串咧，就係樂隊。 特別乜嘢？ 因為加咗個特別，即係淨係差唔多就係淨係呢一隊嘅咁樣。咁咧就佢就最後一場嘅演唱會。咁呢場演唱會咧，由於嗰、那個第一樣嘢咧，就係佢哋好即係好珍重呢個機會啦，就玩得好好啦。咁但係更加重要嘅就係所有當其時嘅即係美國一線加拿大應該，因為呢隊樂隊係加拿大人嚟嘅、 嗯。 但係咧就喺美國紅啦。 就請曬當其時即係。即係我哋認識嘅呢啲第一線嘅， 同佢夾過嘅， 夾過嘅都出場啦。咁所以第一線有啲咩咧？有 Bob Dylan 咧，有 Johnny Mitchell 啦，有 Eric Clapton 啦，有 Ringo Starr 啦。咁 之前佢咧喺前面嘅，特別喺後面啦。而家咧就調轉咗，係一個告別啊嘛。 咁所以我哋當時睇點解話啊，即係啊呢位莫先生佢咁著意話啊，要即係買啲片翻嚟咧，就係、是、因為咧，如果係我哋嗰個年代，我哋聽啲嘅所謂。rock 友嘅朋友咧，就一定唔會錯過呢個咁嘅場合。我哋冇機會當其時就係睇呢場演唱會咧，但係咧有咗一場咁重要嘅演唱會嘅記錄喺度咧，咁我哋事實上我哋就一定就去睇嘅。而事實上點解呢場演唱會咁即係個重要性邊係體現到阿馬連斯高斯拍緊另一套片嘅時候，特登飛咗走去拍，即係去做呢個記錄嘅。 咁成個紀錄片咧，我覺得因為佢將佢放咗做電變成一部電影咧，你會睇到佢已經喺嗰個時期就講俾大家聽，拍紀錄片咧就唔係就咁攞一啲最正嘅 footage 咁正，你會有一個內容。有一個 dramatic 嘅處理，係令到佢變咗唔係就咁一個平常嘅紀錄片咁。 佢唔係好似話胡士托嗰啲咩，就係油托啊，影到落尾係話佢會做咗好多內心獨白啦。係，譬如話佢會訪問呢個 The Band 一個歌手啦，Robbie Robertson 啦，即係佢講，因為其實佢哋係加拿大人嚟噶嘛，但係即係佢哋去。即係好投入咗嗰種美國嘅搖滾樂嘅文化入邊， 同埋大家我諗，如果睇嗰陣時候，你都睇到佢有幾個片段咧，就我唔知嗰、那個喺嗰個演唱會現場係有冇嘅，就係、是、有一對男女喺度跳華爾茲，但個鏡頭咧佢咧就用一個 top shot， 好高咁嚟影落嚟嘅。咁啊，成個嗰個角度咧，就變咗同一般紀錄片嘅擺嘅嗰個位咧，係相當之唔同。咁而你會睇到咧，嗰個嗰樣嘢咧，成個連起上嚟嗰陣咧，你會睇到個成個個古仔裡面嗰個講咧，依個告別嘅演唱會咧，係觸到天嘅，即係同天接觸得到嘅，係一種有一種超然嘅角度嚟去講翻呢一次嘅嗰個告別嘅活動咁樣嘅。咁啊，相當之，我覺得呢個叫導演嘅嗰個手法咧，就令到成個戲與別不同咗啦。 係啊，咁事實上咧，而家因為嗰呢套片已經成為咗所謂嗰個搖滾樂嘅紀錄片嘅經典嚟噶啦。即係除咗呢個之外，仲有就係胡士托啦，紀錄片啦，唔係啊，李安套啊。咁咧就可以大家喺網上咧會揾到好多就住呢套片嗰啲一啲評論同埋一啲嘅補充啊。 同埋台長，你就係因為藉著啊呢位大詩人咧，佢嘅嗰個過身咧，就講翻呢部戲之餘嗰陣時咧，咁啊都好應到我哋而家呢個時代咧，即係一啲詩人，一啲桂冠詩人咧，佢有好多時，我諗即係啱啱嗰個美國嘅嗰個總統就職，大家都揾到講呢啲加價之餘嗰陣咧，就唔講另外一個詩人佢 哈佛嗰、那個， 係啊，咁佢嗰個係一個桂冠詩人詩人咧，佢朗讀咗佢嘅一首即係呢個叫就職典禮嗰陣咧。就嘅一首詩，咁咧就近期咧，你會睇到咧，尤其是我哋之前都有提啊 ，Wonder Woman 咧，佢都係個結尾，你都睇到佢要出咗一段嚇佢嘅朗讀，咁而咧就將嗰樣嘢咧就係令到成個戲咧就去另一個層面，咁啊依個我諗咧，即係大家如果你睇咧近期有好幾部戲咧，對於一種叫做係電影裡面佢留低一啲詩文啊。一啲好似一種信息咧，就版到咧就變成咗有好幾部都係有咁樣，未必係成為時尚，但係佢覺得嗰個重要性啊，咁啊包括卡嗰度動畫片咧，咁我覺得上面係最佳嘅動畫片啦，嗰度嘅之洛蘭花園嘅嗰個古仔嗰度咧，佢嗰個終結篇嗰段咧就係、是。嗰、那個祭海神咧嗰段咧，咁啊都係一講話文字同埋一個叫朗讀嗰個文字嗰時候咧，即係係一個好重要嘅一個典禮嚟嘅。咁啊呢個咧就係喺嗰個最後的懷之裡面嗰度咧，其實就一個叫做係畫龍點睛嘅一個其中一個片段嚟嘅。 咁嗱嗰個紀錄片本身咧就事隔都好多年啦，1976年啦，係咁幾十年。但係咧我哋知即係呢個幾十年之間咧，其實我哋睇唔到咧有。同一個水平的 真係可以咁講 音樂紀錄片出嚟，咁但係好奇怪喎，就 其實就好勁嘅音樂會咧，就都好多啦。舉個例，譬如話呢個Live Aid 啦，咁嗰個亦都係好經典嘅一場音樂會嚟噶嘛。因為佢涉及好多事情啦，譬如話 The Queen 嚇、，Queen 嚇，佢哋喺即係嗰場演唱會嗰、那個表演啦，但係就比較奇怪就係到而家我哋都未見到一個即係好正嘅。 對嘅，你講啱，但係大家津津樂道就係呢、這個，你會睇到導演咧。有很多時咧，即係當佢擺佢裏面有一個導演喺度，個導演嘅眼光，佢擺嘅嗰個位啊，嘅鏡位咧，就可以令到一個譬如一個叫記錄嘅嘢嗰度咧，都變咗唔同。咁啊，因為嗰個咧，我哋喺度即係不斷咧，即係都成日喺度提及嘅，因為佢裏面嗰度咧就係好多眾星咧。走嚟同佢一齊演出嘅時候咧，尤其是咧佢最耐嘅拍檔嗰、那個阿 Bob Dylan 咧，佢出場嗰段咧，咁如果大家就有機會咧，攞翻嚟去睇咧，因為語言係講唔清嗰段，因為咧你睇到阿 Bob Dylan 咧一出嚟嗰陣時候咧，你睇到 The Band 嗰班 band 友咧就全部都，哇！啲同佢係。嗰度唔係叫做敬畏係咩？好夾啊！即係嗱，到你啦，到你咧係我哋呢個告別嘅嘅演奏會咧，係最關鍵個位嘅。咁但係咧，佢成個咧，我諗大家細睇嗰時候啊 ，Bob Dylan 整又教下吉他啊咩咁但係佢擺嗰個角度啊，個位咧，你要睇到咧，佢大家之間咧，即係突然之間大家喺度整理佢哋啲樂器嘅。咁我覺得即係大家睇嗰時候，如果你係好熟音樂咧，你就更加投入啦。咁我哋都唔係好熟嘅，但係導演嘅眼啊，同埋佢嗰個判斷，佢嗰個擺位係帶咗我哋入咗佢哋嘅嗰個。你睇到嗱，佢哋而家要開咪去演奏之前，佢哋嗰種合拍性。嗱嗰時我哋睇咧就係好感動嘅，就係話喺個電影裏面嗰度咧，就係你要睇到技術就係咁解嚟嘅。佢可以咧即係揾一個好最 fit 嘅一個角度嚟俾觀眾咧睇咧。這個位置呢就是一般你在個現場的觀眾你都找不到的一個位置、而他是很投即是很深入整個演唱會的現場裡面有一個很珍貴的個角度是被大家看到的、 其中一樣的最我想即為什麼會做到那個效果呢就是因為馬林斯高西斯就十分之投入這個搖滾樂裡面的 是 即是你看他裡面的戲用的音樂咁當然啦，後繼者就呢個 Tarantino 啦，但大家揀嗰個歌就唔同嘅，揀嘅 angle 就唔同啦。咁證明一樣嘢，其實馬來西亞西斯就相當之熟嘅，就唔係話純粹聽歌咁簡單啦。 同埋佢馬田小高西斯，佢有個叫東岸嘅代表，咁佢 要用嘛， 咁佢會對嗰個叫鏡頭嘅處理咧。就跟嗰個西岸的係有一種分別嚟嘅，即係佢會好著意到嗰個叫做佢裡面嘅嗰個鏡位擺嗰時候咧，佢有個內容，好清晰嗰個內容咧係裡面有一個文化喺度嚟嘅，咁佢咁啊呢個分別咧，我諗大家喺個戲嗰個睇會睇到出嚟啦，因為我都同阿台長一講咧，我就一講嗰時候咧，咁我都好認同阿台長所講嘅。即係呢部戲嘅嗰個重要性嘅，更加重要，因為之前譬如呢、這個，咁我都覺得佢都係其中一個處理，係用個主題嚟睇翻嗰個片段。咁你講翻起嗰時候，我勾翻起，唔係喎，那個係一個神來之筆嚟嘅喎，真係嚇，因為咧，即係嗰段戲咧嘅裡面嗰度咧，你會睇到咧，同嗰個 Saturday Sky 嗰度咧，佢就係會點出嚟咧，就係講俾你聽一個作者。即係呢個詩人佢自己係點樣處理佢嘅嗰個作品嗰陣時候咧，然後就放咗落呢個告別嘅演奏會嘅裡面嘅時刻嗰度咧，那個意義啊就跳咗出嚟，同埋佢哋大家嘅嗰個在一起嗰個出嚟，咁啊呢個就係 Beat Generation 咧，即係裡面咁當然啦，又要強調翻啦，佢唔係屬於 Beat Generation 嘅， 佢話佢唔係，咁但係佢哋同佢關係就好密切嘅。 唔係始終咧，我諗佢基本上佢接到好多嗰種叫做係殿堂式嘅嗰種。傳統文化，同埋我諗佢 Beat Generation 佢點解會覺得會有唔同咧？咁因為以我嗰時睇嘅理解咧，如果自己貫稱自己 Beat Generation 嘅嗰啲作者咧，多多少少嗰種叛逆性係強過，係會好強。而佢咧，佢基本上佢係 他要 建立一個叫文化的承傳的那種人，他開個書局就已經那個意義很強了、啊、 但是 B. Johnson 通常都不是很長命 就是咯、啊、所以 他這個選擇 是我真的如果我想可能不是那個武漢肺炎，可能他都還在這裡，但 我相信他都不是因為武漢肺炎死的，但是都是跟肺有關。咁就William Burroughs 都算長命嘅，都去到成八十，但其實都好早好早死㗎啦。咁、嗯、anyway 就即係希望喺呢、這個即係咁嘅佢逝世嘅時候，大家重温翻The Last Wars 啦。咁甚至喺重温 The Last Wars 嘅時候，再睇翻其他嗰、那個佢呢個年佢呢、這個呢、這個呢、這個年代嘅有關嘅戲啊、 嗯， 譬如 The Naked Lunch 啊。 活死人之旅， 活死人之旅嚇，咁誒跟住咧就 On the Road 啦，都好多 On the Road 就好多好幾套噶啦，就唔係直接即係改編小説，但係就有嗰個味道喺度。咁以前有一套戲，我唔記得咗英文名啦，就係叫咩《相戀不如》唔係偶遇，我記得個名都係呢個阿麥克起嘅，就應該係 Keanu Reeves 噶做嘅，就拍嘅。咁亦都實際上係講即係呢班人嘅，咁係都拍得相當之唔錯 嘅。咁啊，仲有一部又叫《迷幻牛郎》 嘅，《迷幻牛郎》啦，就係之前 Burroughs 有出場， 有出場添。咁嗰個都係一個叫呢一班作者佢係影響電影係好緊要。 佢影響成個年代㗎啦，即係喺呢個六十年代打後至到八十年代冒起嗰班而家經典嘅導演咧，其實都受呢班人影響咗， 同埋技術性都有影響嘅，尤其是音效嘅嗰個發展咧，即係荷里活嘅嗰種音效咧，點解而家去到咁出神入化咧？都係呢一班作家佢哋嘅嗰個文學嘅世界咧，裡面咧，同埋佢哋有亦都有參與一啲好多電影嘅製作咧，咁、令到成個美國嘅嗰個電影文化咧，點解會去到咁立體咧？呢、這個重要嘅因由。